快跑，麻辣烫就要开播了。 生活麻辣烫，越听越有味儿。 冬天来了，企鹅不怕冷。 还有咱家的汽车也不怕冷，因为有了长城润滑油发动机冷却液。长城发动机冷却液专利技术，让您的爱车安全过冬。长城润滑油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，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？ 所以说这个形象，他既不是山东的，也不是陕北的啊，也可能不是河南的，不是辽西的，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。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，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？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，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，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。 揭开尘封的旧事，闻听历史与回忆，欢迎收听旧闻节目《往事》。 他，少年贫寒，徘徊在死亡边缘，中年称王，最终创建千秋霸业。千古枭雄的背后，究竟隐藏了怎样的秘密？他做过和尚，当过乞丐，最终君临天下，成为九五至尊。后人评说他是明君，惩治贪官毫不留情。后人评说他是暴君，兔死狗烹，杀人如麻。他就是被人称为千古枭雄的朱元璋。往事为您重磅推出千古枭雄朱元璋，作者传记作家杨学武，演播红雨。第64集，在马秀英那里休息了一晚上，朱元璋感到精神好了许多。一大早醒来，来到御书房，将刘伯温召来，说道： 先生刚刚回来，就忙于礼法制定、宫殿建造。李善长病了这么久，而今朝廷的许多事啊，都没人打理。我想再挑个能干的人来，补一补缺。不知何人更能胜任啊？ 刘伯温说： 皇上阅人无数，这么多年更是培养了许多人，这样重要的人选一定早就心中有数了。 朱元璋本想让刘伯温先说出几个人来，看一看是不是自己心中所想的人选，而不料这刘伯温反倒将了他一军，让他先说出来，而且话已经如此了， 不说反倒显得自知无主见了，于是开口说： 我心里啊，倒有几个人，你看这杨宪怎么样啊？你回家这半年，他代理中书御史，办事干练，敢作敢为，处理了好几个贪官。 刘伯温听了，看着朱元璋，好半天不说话。 杨宪虽然仰慕自己，忠实于自己，可是杨宪的德才刘伯温是非常清楚的，对于他回乡后杨宪的作为，他也是能料到。刘伯温相信朱元璋不可能不知道杨宪的道德行为， 可是，为什么还要让杨宪来主持更重要的工作呢？刘伯温紧张地思考着。朱元璋见刘伯温默然不语，便闭上眼睛默默地等待。好一会儿，仍然听不到刘伯温的回话，忍不住睁开眼睛瞪着刘伯温，那意思是很明显在催他快说。刘伯温这才缓缓地谈着自己看法。微臣认为，做丞相的人理应持心如水，以文理为权衡政务的指标，最忌讳的是掺杂个人的恩怨好恶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杨宪他没能够达到要求。杨宪有当丞相的才能，却缺乏当丞相的度量，而这度量又是做丞相最关键的素质。朱元璋听了，又是高兴又是担忧。高兴的是，刘伯温对杨宪的看法与自己是这么一致，而刘伯温只知道这样的人不可用，却不知这样的人也可用。这说明自己还是比刘伯温高明，同时还高兴杨宪那么处处攻击李善长，护着刘伯温，而刘伯温并不就此为杨宪护短，这使得朱元璋更加相信自己目光，能够一直欣赏刘伯温。那点担忧，也正是刘伯温能如此知人，又如此深得下属的拥护。记得昔日战争之时，他朱元璋最得力的将帅，无论是徐达还是常遇春，都很敬重刘伯温。而如今的杨宪，对刘伯温也是打心眼里敬服，这是朱元璋最不愿意看到的，这也是他担忧的事情。这杨宪不是丞相的材料，那么胡惟庸呢？朱元璋紧接着又问。这回他没有闭上眼睛，而是将目光罩住了刘伯温，摆明自己等着回答。刘伯温坦然地迎着朱元璋的目光说道：胡惟庸虽然精明过人，但却没有大的智慧，尤其是他的人品，我认为过于恶劣。如果他有一天登上丞相的高位，恐怕会像是用训练不好的马来拉车，调教失败的牛来耕地，结果只会车翻犁断，搞乱朝纲，甚至祸乱国事。朱元璋听到这里眉头紧皱，追问说：那么汪广洋呢？刘伯温连想也没想就开口：汪广洋心胸狭窄，比杨宪又过之无不及，为丞相恐怕只会添出许多乱子来。那这么看来，我大明朝中能做丞相的除了先生你，就再也没人了。朱元璋的言辞非常犀利：回皇上，我嫉恶如仇，又怕繁琐的事，其实根本不是做丞相的料，李善长才是做丞相的好材料。按你的说法，除了李善长就再也没有人做丞相了吗？不是这样，皇上，大明天下人才济济，只要皇上用心去寻找，一定可以找到很好的，只是适才皇上提到的这三个确实不太合适。朱元璋虽然没有读过什么书，也没有识得多少字，但是对文字却颇为敏感。坐上皇帝宝座以后，他大兴文字狱，有一个字儿不对他的意，便可以招来杀身之祸。如今与刘伯温的一番对话，他已经反感刘伯温的许多字了。什么自己嫉恶如仇，难道别人都和稀泥吗？还有什么用心去寻找，简直在教训我，也就是你刘伯温，换个人，我今天一定要杀了你。刘伯温此时虽然低头顺眉，没有去正视朱元璋， 可是他感觉到韩分明。此时的朱元璋对自己的回答并不满意。哎，这个皇帝啊，如果多一些士大夫味道就好了。他心里刚生出这个念头，立刻又给自己否定了。自古以来，真正的士大夫又怎么能做得了皇帝？争权夺利，性命相拼，要勇要谋，更重要的要阴险狠毒。真正的士大夫是很难做到这最后一点的。刘伯温想到这里，不由得微微点了点头。君臣二人各想各的心事。朱元璋看到刘伯温在点头，认为他是在坚持自己的看法，不由得感到好笑。如今可不比往昔啊，你刘伯温怎么还这么固执呢？朱元璋再不愿听刘伯温讲下去了，哈哈笑起来，宽宏大量地说：好好好，你算是都讲到了心里话了，就让我再好好想一想。朱元璋说完闭上眼睛，似乎在认真地想。刘伯温见了，知道皇上已经听够了自己的话，不愿意再听下去，心里又一次感到非常的失落，不由得想起家乡的那些山，那条河，想起了清甜的隐居生活。唉，如果我当年一直都不出来，就像刘韵和龙云一样，哪里会受到这般的窝囊气啊。想到这里，刘伯温一捋自己花白的胡须，人都这般老了，又何必呢？看来我还是要想方设法离开这宫廷啊，离开这人世间是非争夺最厉害的地方。刘伯温抬眼再看朱元璋，发现他还是那样闭着双眼，像是在想什么，又像是在睡觉。陛下，如果没有什么事，臣告退。刘伯温轻轻地说完，睁开眼睛看着朱元璋，静静地等待。朱元璋正在从他的大明皇朝出发，认真地权衡利害得失，考虑他的人事任命，考虑清楚以后，又在考虑该让刘伯温再替他做些什么事情。似乎还没有考虑的那么清楚，就听到刘伯温要告辞。这个刘伯温啊，倘若是李善长，他就是这么等上一天，也不会提告辞的事情。既然如此，要走你就走。朱元璋想到这里，睁开眼睛望着刘伯温：先生有事就去吧。看着刘伯温离去，朱元璋最后做了决定。杨宪为中书左丞，汪广洋为中书右丞，胡惟庸暂任中书省参知政事。只有这么安排，中书省里的几人才能相互的牵制，这样一来他们就不可能合谋一心来对付朕，那么朱家的天下至少就不会受到大臣们的威胁。朱元璋这么想着，让人去叫来杨宪、汪广洋、胡惟庸。按常理来说，这三人都是我的老部下，也都是我一手提拔的，从他们往日的表现来看，对朕一直是忠心耿耿。他们三人都没有什么劣迹，应该是没问题。朱元璋在想着，杨宪、汪广洋、胡惟庸三人已经来到跟前了。行过君臣大礼之后，朱元璋把目光照住他们，说道：朕选你们来，是想要把中书省的事交给你们来办理。朕任命杨宪为中书左丞。杨宪听了， 跪拜在地上说道：谢陛下隆恩。朱元璋点了点头，又说：朕任命王广阳为中书右丞。王广阳跪倒在地，有些激动地说：臣谢皇上隆恩。朱元璋看了看他，把目光转向了胡惟庸，说：朕命胡惟庸暂时任中书省参知政事。 谢陛下隆恩。 胡惟庸跪倒在地，也是非常激动地说着。朱元璋看着跪在脚下的三个大臣，缓缓地说：中书省是决策机构，掌握行政大权，掌管军事大权，权力特别重，责任非常大，是我大明王朝的核心权力机构。我现在把它交给你们三人负责，你们一定要团结一致，努力行事，不要辜负了朕的希望。 臣一定谨遵皇上圣谕，团结一致，努力行事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 这三人一起回答。啊，三位爱卿，请起。朱元璋对他们伸出两只手。杨宪在中书省主事已久，经验很多了。王广阳如今刚去，要向他多多学习。王广阳听了，再次跪倒在地，连声说：臣一定好好向左忠诚学习。 好，朕希望你们三人把中书省的事情好好的做起来，朕也就省去了很多事。这段时间啊，李善长病了，真把朕给累坏了。 朱元璋说到这里，靠在龙椅上闭着眼睛。这些人的长短朕非常明白，只要能够很好地发挥他们的长处，而又不让他们的短处有损于朝廷的利益，看来是没有问题的。朱元璋这么想着，又睁开眼睛看着他们三人说： 你们可以去了，今后若是有什么事情，可以随时来找朕。 杨宪、汪广阳、胡惟庸三人再次跪拜谢恩，正要离去，由北方快马赶来的使者报告了一个不好的消息： 徐达手下大将余光部全军覆没，余光战死。 朱元璋听了大吃一惊，见了三人还没走，便朝他们挥了挥手： 你们去吧。 那么徐达的手下大将为什么战死呢？ 咱们还要从元朝的将军说起。阔阔帖木儿的亲生父亲是一个姓王的汉人，母亲是维吾尔人察罕帖木儿的姐姐。阔阔帖木儿实际上姓王，是察罕帖木儿的亲外甥，是一个汉人与维吾尔人的混血儿。因为察罕没有子嗣，就收阔阔帖木儿为养子，让他既受到汉人教育，又学到蒙古人的武艺。阔阔帖木儿本来就身材魁伟，很有英雄气质，又承受了很好的汉文化和蒙古武艺的教育，也使他文武双全，有勇有谋。1362年，察罕帖木儿在义都被降，而后来被王世成、田丰谋杀。阔阔帖木儿袭承父亲的职位，被元顺帝拜太尉、中书平章政事。为了父亲报仇，察罕帖木儿领兵破了义都，杀死田丰、王世成。后来因为察罕帖木儿又杀了元廷所置的官吏，被顺帝下诏削去官爵。直到1368年秋天， 朱元璋派徐达、常遇春北伐，情况紧急。元顺帝这才恢复察罕帖木儿的官职，令他抵抗明军。徐达、常遇春进军迅速，察罕帖木儿还没有及时赶到，大明军已经逼到大都了。顺帝北逃，大都失守。察罕帖木儿不甘心，兵发大都，想把大都重新的夺回来。可奈何徐达去袭太原，察罕帖木儿只好回兵救太原，两军相遇，察罕帖木儿再次被徐达打败了，他只身逃往甘肃，收集残兵败将，一面不断的骚扰大明西北边境，一面随时的伺机报仇。此时的察罕帖木儿已经非常成熟，他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谨慎，更加冷静，犹如一只被猎人追赶过很多回的狡兔，缩在窝里竖起耳朵，圆睁着眼睛静静地观察着。他已经知道了猎人是多么可怕，但是他还是有勇气要去寻找自己的生路。阔阔帖木儿虽然曾经临阵逃命，但是仍然不失为一个勇敢的统帅。他知道求生的方法不是等待，而是主动出击，只有给追赶他的军队以沉重的打击，他才能够在黄河南面长久地待下去。关键是寻找机会。就在常遇春攻打开平时，徐达正在甘肃大战援军，打下了甘肃最大城市兰州以后，徐达留下大将张温守城，而自己率军接着攻打周边城市，这真是天赐良机。当探子将这消息报告给阔阔帖木儿时，他指着自己大腿兴奋地喊道：好机会来了，徐达，你也有今天，我也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给你这个徐达来个围魏救赵的打法。阔阔帖木儿在心里对自己说，然后将自己掌握的20余万军队分成两部分，一部分千里奔袭，大张旗鼓的去进攻兰州，而另一部分则是悄悄的埋伏在兰州东南的定西山谷里。一切安排妥当，他信心十足地对部下说：我就不信徐达这一次能不进我的套子。果然是智者千虑，也会有一失的时候。从来是深谋远虑的徐达，得知兰州被围以后，立即派出大将余光前去解围，结果正中了阔阔帖木儿围魏救赵之计。余光率领30000多人来到定西，看见山谷险要，心中正在嘀咕。这时候早已经被等候在那里的10多万援军团团围住，援军一阵射杀以后，余光的30000多人已经丢了1/3。接着又是一阵的猛攻滥杀，而且又是5个杀1个，结果余光的部下没有一个生还，而余光自己呢，也是死于乱刀之中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《往事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 窗外

为所欲为， 无限制全球动作手游《太极熊猫二》。 北京时间22:20。